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 AM927，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个好日子哈，10月1号是咱们国庆和中秋长假的第一天，而且呢是一个星期天，所以这一天啊通常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心情的。微微一笑呢也会在10月1号和10月2号同步在视频直播陪伴大家，当然我们在后几天啊可能就会啊你们就看不到我们了，所以今天和明天千万要记得珍惜我们哈。那要提醒大家了，熟悉的老朋友肯定都知道，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如果可以听节目的话呢，通过 FM98.2 或者是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如果是要看呢，方式和方法就有很多了。首先呢，珊珊诚挚的邀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打开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情况哈，还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是在花椒直播的话，你打开活力982，搜索活力这个我们的房间叫做活力982，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还可以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那今天呢我会在这个花椒直播的房间里面实时的关注大家的情况。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今天早上早起的肯定都是特别用功特别刻苦的孩子，都放假了竟然还起这么早，那你在十一的过程当中都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以及十一假期的时候最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既然是星期天，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轻松一点，先送大家一首歌曲，边听歌边好好的想一想主持人问你的问题，十一的时候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送大家一首很可爱的歌，希望大家早上都有可爱的心情。 是了优雅，像休假时那种心情，最近

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好奇头条号。我看到了在咱们的直播间里哈，有两位朋友给我送了桐城花灯、菜地的瓜还有独角戏，谢谢谢谢。我想问一下，桐城花灯是一个什么礼物啊？我感觉好像这个突然间变了一些礼物的样子，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桐城花灯这么一个礼物，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新礼物吗？是假期期间出的新礼物吗？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吧。的确刚才说了哈，你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跟我进行互动了，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哎，我看到了，我有一个这个提示，说主播已经进入了同城前100。啊，如果你们这个可以一直分享的话，然后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继续往上这再送一送，好不好？陌上花发说了，哦，同城花灯有点像孔明灯。风爱我别走说了，说是免费礼物，免费礼物就免费礼物呗，有多少免费礼物你给我点100个，行吗？那刚开始的时候呢，今天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哈，送的是一个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个节目，曾经做过第一季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是一个特别特别原生态的节目啊，叫做中国民歌大会。那现在呢，中国民歌大会的第二季是要开始制作了，是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中心制作的，将于10月1号到8号中央电视台3套综艺频道7:30首播，哎，也就是今天晚上开始就开始播了，到8号之前都能够播出这个8天的时间，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一直陪伴大家。大家如果这个晚上有空的话，可以咱们一起看一看，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那10月1号到3号呢，还有5号到9号在央视1套综合频道也是继续播出的。那既然是中国民歌大会，节目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原声天籁律动中国。节目主持人是朱军老师和董卿老师，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播音主持的小朋友的这个大前辈，而且是能觉得找到就是朱军老师和董卿老师这样的这个台搭子，一对搭档特别特别的难。哎，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中国的主持人，你们最喜欢哪个主持人？我都问到你们身上了，如果不说是珊珊，你们觉得合适吗？就除了我之外，我不参与今天的竞争，除了我之外，你们从小到大最熟悉的主持人还有最喜欢的主持人都有谁呢？包括你最喜欢的一对主持人搭档是谁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如果这个说小时候看各种节目最耳熟以及最眼熟的肯定就是倪萍老师，对吧？倪萍老师这个的确是业务精，然后资历又深，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主持界的大前辈了。再后来最喜欢的是周涛啊，我有段时间特别迷恋周涛，我觉得周涛长得特别的大气，特别的端庄，所以周涛老师每次出现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就是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尤其是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看着周涛老师那就是一出，哎，中央电视台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主持人特别想成为的主持人的典范。那后来呢，就是朱军老师、董卿老师开始引领我们的屏幕了。现在我最喜欢的主持人有两位，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一位是撒贝宁，也是我的师兄，的确是很机智哈，大家有机会了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现场主持。他现场主持的时候实在是，你怎么想怎么能这么机智呢，什么话茬都能接上。还有一位呢是汪涵老师，我觉得汪涵老师因为他的底蕴和涵养给主持增分添彩，这个实在是很多主持人都做不出来的一个这个境界哈。啊，我看到了，哎，风爱我别走的确给我送了一个桐城花灯，谢谢你。陌上花花问我了，说这个朱军老师以前是说相声的吗？不知道，可应该是说相声的，因为陌上花花我知道他这个平时关注的领域还是挺宽泛的，就他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犄角旮旯的事情。独角戏说何炅啊，何老师的确很好，何老师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他合作过，上大学的时候我大二还是大三，有一天我在逛街呢，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是吴珊珊吗？我说是啊，怎么啦？他说你们好，我是这个湖南卫视的制片人，我们是这个我们约会吧那个节目，一个交友节目，你们还记得吗？然后他说，我说干嘛呢？我说我不交友啊。然后他们说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嘉宾的美女帮帮团， 你们有看过这个节目吗？你们记得吗？就是何老师和沈凌在主持，然后旁边坐了五个姑娘啊，坐了这五姑娘干嘛的呢？就是点评点评，帮忙支支招，就这个姑娘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看看跟现在上来这位男嘉宾适不适配，这位男嘉宾表现的合不合适，你给他一些建议和帮助。然后他们当时需要一个类似学霸这样的角色，然后找到我了，我就去了。所以通过那个节目呢，跟何老师啊，跟沈凌啊，跟吴昕啊，然后都是第一次合作。然后何炅老师真的是哎呦控场能力特别强，就是只要他在那个场子上面任何一个细节他都能够把控得非常非常的到位，而且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主持人，特别愿意给身边的搭档啊然后去留这个表现的机会。然后重点是他私下的时候也很 nice。 我记得因为湖南嘛，你们都知道特别喜欢吃这个口味虾，而且一般情况下在湖南录节目，录完节目之后大家是一定要聚集一起去吃夜宵的，这是一个吃货的城市。去吃夜宵呢通常会到那个夜宵街，要不然就是吃口味虾啊，要么就吃一些他们常去的这个苍蝇馆子。我记得有一次是就去吃小龙虾，然后围了一桌人，就是大家都是海量的克龙虾，你们知道吗？克龙虾之后呢就是一人一盘，就全都是那个龙虾的壳。克完之后我就看何老师站起来了，我说何老师你干嘛呀？然后他说帮大家收一下龙虾壳。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人怎么那么好呀？就是可能就是服务生，一般在那种吃小龙虾的特别燥的那种馆子，服务生的服务没有那么到位，你知道吗？他不可能看你那个，哎，你的那个龙虾壳堆满了，我帮你换一下那个什么，换一下碟，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是何老师拿着个垃圾桶挨个说，哎，你们倒一下，然后帮我们收了一下，然后最后还送我们回酒店等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和善的人。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圈子里面，不管是主持界呢，还是文艺圈，还是娱乐圈，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何老师的一个原因啊，就真的是一个，哎呀，做事业最后好像还是得看做人，是不是？我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陌上花发说啊，郭德纲哦，我也喜欢郭老师，郭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幽默。谢谢西风雨送的这个同城花灯，然后谢谢这个独角戏一直在送哈，这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7:30到9:30每天都会陪伴大家的一个节目，一直在陪大家聊天。早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起床之后可以听着我们说话，边看我们的节目边听我们的节目，边刷牙洗脸，有空的话呢还跟我们聊一聊。到了单位哈，如果上班的时候趁着领导不注意挂一下机好不好，然后听一会儿，在这个好好的工作。我看到了陌上花发说撒贝宁和汪涵谁更矮一点儿，我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嗯，对不对？都不矮，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都十分的高大。还有西风雨问了，说是这个撒哥情商高，的确是情商很高。你是也是通过观察，还是说你也认识撒贝宁老师？看得出来就很聪明，然后智商情商双高。谢谢神经病48分享了，主播亲朋好友都来了哈，开心开心。然后战狼以及我不认识的一个字，大家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就是两个百，然后第二个字是三个倍，这分别念什么呢？关注了主播开心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击关注，就不可以错过这个每天的直播了。来吧，继续跟大家说回这个节目哈。既然是刚才一直在给大家聊这个节目，叫做《中国民歌大会》，它第二季呢马上就要播出了。刚才已经说了主持人了，那这个它的参加的人是谁呢？特别特别的有趣哈。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中国民歌大会》，延续了第一季的成功经验和创作的模式。节目组是经历了10个月的筹备，19天的录制，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就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筹备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但是其实一般的电视节目现在都是季播，一季呢可能大概10集节目或12集这个样子，一般情况下花个可能20天左右，就可以录完。有的节目呢是分那么一次或者是2次来录，有的节目呢就真的是进一段时间然后再录一段时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集中录制的啊。这是一个小小的这个行业里的小小的秘密告诉你们。那中国民歌大会的第二季呢是全面升级了，它首先比第一季，你们有看过第一季吗？谁能告诉我第一季有人看过吗？这第二季呢它的差别跟第一季是 它这个融入了攻守类的新元素，可以说是让节目更加的好看了，也让观众的粘性更高了。那同时增加了来自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和全国各地的专业院校学生组成的一个百人团，他们每个人呢都跟这个民歌的渊源很深，比如说有热爱民歌的美国生物学博士，听起来这个路子就比较野，一个美国生物学博士酷爱中国民歌，还有热爱中国民歌的马来西亚小朋友，有辞职之后致力于保护传统民歌的满族姑娘，有各个民族年轻的民歌传承人、传承者，以及病毒科学家、律师、警察、老师、老板娘、全职妈妈等等各行各业的民歌的爱好者。现场百人团的加入可以说是让知识性不再枯燥，让竞技性别开生面。其实说到民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民歌哈。以前小的时候还是挺常听民歌的，你们记不记得？反正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听那个什么《山路十八弯》。为什么那时候会老听《山路十八弯》啊？我总结不出这个规律了，可能是因为《山路十八弯》的歌手当年比较火吗？我是1990年出生的，不知道大家是哪一年出生的哈。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老记得会经常听到有的地方放《山路十八弯》，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歌曲都是那个中国民歌的风格。李琼，陌上花花说了，对，《山路十八弯》是李琼的歌是吧？然后好像还挺火的。谢谢熊猫，么么哒，驾到，点亮了整个直播间。熊猫大哥别走好不好？再俗一点说，对，今天是珊珊陪大家聊天，还有慧一、将军娃娃都给我们送了桐城花灯，超哥给主播送了桐城花灯，谢谢苏杭也分享了主播，谢谢快乐人生，还有520-1314关注了我们。大家如果这个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谢谢独角戏关注了我们哈。如果喜欢的话呢，请点击关注，关注之后呢，会获得这个节目的一个大奖，那就是主持人的口头表扬。社会你花姐对主播爱不完送礼祝愿还分享，谢谢谢谢啊。陌上花花说了，说这个山路十八弯武林外传里郭芙蓉也唱过，大家还记得山路十八弯怎么唱吗？反正我不会啊，我不会这么勇敢的唱山路十八弯的，好难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算了，对不起李琼老师，对不起。谢谢勇勇侠客爷爷关注了主播，开心啊。但是勇勇说我像80年出生的，我哪里像80年出生的？我长得很老成吗？啊，直播间的朋友们评评理，我长得很着急吗？我是90年呢，我90年这个6月份出生的，如假包换90后。虽然就是我今天可能穿的稍微的成熟一些吧，让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快点给我评个理，我看起来真的像80后吗？咱们继续说回这个节目哈，刚才已经说了是这个是谁参加了这些节目，那请问这个节目都唱了什么歌呢？看啊，这个节目唱的歌非常的熟悉，32位来自基层的民歌选手唱功不俗，带来了《天下黄河99道弯》、《桃花红》、《杏花白》、《沂蒙山小调》、还有《侗族大歌》、《苗族歌》等等原生态的歌曲，还演绎了《赞歌》、《洗衣歌》、《康定情歌》等经典民歌。那32位选手百人团共同打造了波澜壮阔的民歌版图，而且这一季听说在这个整体的视觉效果上面呢做得特别好，简约而不简单，整体的舞台设计风格延续了第一季的东方味道、中国气派的总基调，它沿用了第一季从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吸取灵感的思路，第二季呢是提取了榫卯这个元素。所以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知识点来了，榫卯是什么呢？谁先给我打出榫、打出卯这两个字啊，算你赢。那舞台整体的风格呢充满了非常多的设计，比如说呢你这个说到陕北民歌的时候呢，整个舞台看到的就是黄河黄土，说到山西民歌的时候呢，看到的就是青砖灰瓦。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节目比较期待呢，的确是非常看到中国更多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中国的传统文艺出现在电视荧幕上面。我们从小就知道《诗经》，然后就知道《楚辞》，就知道《汉乐府》，知道南北朝的民歌，然后再到宋词啊。其实像宋词，它好像就是唱的，对吧？它其实就是那个配上曲儿，可以唱出来听的。再到清代的《竹枝词》，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那刚才说了哈，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昨天遇到的超好笑的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哎呀，中秋节了哈，我想吃大闸蟹。”然后他就上了一个外卖软件。他就点了一个螃蟹，然后饿得不行不行不行了，饿得要死了，简直前胸贴后背了，饿得咕咕咕咕咕咕叫了。然后等到1点半，好等赖等，终于门铃响了，外卖来了，给了他一个袋子，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你点的东西啊。打开之后是一张大闸蟹的券儿，就是。而且还得拿着亲自去这个提货点提货，因为我刚才在这个播歌的过程当中突然间觉得饿了，很想吃大闸蟹。不知道大家在今年中秋节，今年这个金秋时节有没有吃到大闸蟹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里是微微一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大家如果收听节目的话呢，很简单 ，FM 98.2或者是 AM 927，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只需要把你的调频锁定到这个频率上就好了。那在外地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音频的收听软件来回顾我们的节目哈。那如果是想收看视频的话，厉害了，很多方法。第一个，打开我们的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而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呢，可以发图片跟主播进行互动。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可以拍一张照片，或者是你家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呀，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风景啊，你的那天气好不好呀，啊，天是蓝的还是灰的，拍张照片给我看一眼，我就可以看到你此时此刻在哪里了，好不好？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那在花椒直播上，刚才有很多这个朋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我看到了这个陌上花发说了，说老北京呢一般吃河北盛邦地区的螃蟹，那还真不知道河北盛邦地区好吃吗？微末送了掌声，谢谢勇勇啊。对，说在这个一个音频软件上面的确可以找得到，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你听过是吗？勇勇，哎，勇勇怎么这样啊？哈哈哈。游泳说我像78年的，我是90年的好吗？我虽然属马，但是我是90年的。但是他说我管你叫姐，你管我叫哥，咱俩各论各的。这个论的真的是辈分也挺乱的。真真随意关注了主播，谢谢你。大家在这个花椒直播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哈。关注之后，每天早上，我们直播的时候就给你发推送了。还有米粒儿也关注了主播，谢谢。那我们翻滚朋友圈的这个内容呢，静心智言关注了，爱你。那这个翻滚朋友圈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消息，勇勇你在吗？我看到一条留言，我打算念完之后再分享第一条消息了。雨林沐风说，主播好美呀，对不对？来吧勇勇，你默念10遍。如果觉得美的话可以点击关注哈。那翻滚朋友圈头两条资讯 跟孩子有关。第一条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美国的一条资讯。这个美国有一个老师，今年28岁了，叫做哈布勒，是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中学教师。这个老师从中学开始呢，他自己首先就是一个超级哈利波特迷。他今年已经28岁了，为了给学生惊喜，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干了一件特别哈利波特迷的事情。在直播间如果有哈利波特迷的可以举个手给我看看哈。他为了给学生惊喜，在暑假期间开学前5个礼拜就开始布置教室，把教室变成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哎，是不是特别贴心的一个老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哈，如果你看过电影版的这个哈利波特的话，你就会知道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所有的道具摆设都是来自于哈布勒这位老师多年以来的私人收藏，以及二手商店，从这个魔法杖到分类帽到飞天扫把到猫头鹰等摆设，一件不漏的在教室重现。那教室大门甚至跟旁边的壁纸贴上同样的这个砖头样式，设计成了9¾月台的样子。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哈，好不好？我给大家这个看一眼。教室哈，被老师布置成了9¾站台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一个样子。有没有觉得这个老师特别特别的贴心？这个老师布置这个教室呢，他在一旁有一个这个角落，老师私人的办公室的设计更是让人惊呆了。有很多网友开始大喊太不可思议啦，amazing 等等等等，还说了说我太喜欢这个设计了，真希望我也有这样的老师，根本可以拿来拍电影了呀。过程不知道花了这个哈布勒多少心血，但是看看这结果如此完美，也是真的很替他开心。那哈布勒为什么要把这个教室布置成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样子呢？这个老师是这么说的哈，说我把教室布置成霍格沃茨教室的样子，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可以让学生们觉得上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鼓励他们追求生命当中的热情。小时候梦想就读霍格沃茨的他，当渐渐长大发现这不可能的时候，感到相当的失望。直到成为老师之后，他知道现在可以让这个梦想成真了，所有身体力行呢，打造出这么一间教室，也同时让同学知道，无论多么天马行空的梦想，只要坚持不放弃，终有成功的一日。哎呦，反正我觉得这个老师是非常非常贴心的，而且是充满着这个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个老师。大家觉得这个老师怎么样？或者是你们觉得如果可以在咱们上中学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希望老师把你们的教室布置成什么样子呢？反正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教室就特别特别的普通，有的时候你猛然一抬头还能看见老师扒墙缝儿。当然他是为了咱们好，对吧？哎，你们最近有没有看一条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监考的老师，有一个好像就是考着考着试，监考老师突然不见了，大家就不知道了，以为老师可能出门了吧，所有学生开始疯狂问，哎，看看这个啊，看看那个呀，你是怎么答的呀，我是怎么答的呀。但是有一位学生突然一抬头，发现老师在天花板上。你们看那条资讯了吗？就有点类似我们这个节目的棚顶的这种，就是那个网格型的那种天花板。这个老师把那个天花板取下来一块，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爬上去的，反正就他的头就露在一块天花板呢，再开始直勾勾的看着学生在他离开期间做了什么。反正我听完之后是觉得太吓人了，毛骨悚然。但是至少我从小到大碰到的老师大多数还是非常 nice 的哈，还是非常耐心的跟我们这个相处和沟通的。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花椒直播的直播间里有什么朋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新田大在送了我们礼物之后呢，关注主播，谢谢你。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关注。勇勇问了说，请问微信是怎么关注的呢？微信关注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你添加朋友，然后点公众号，输入982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其实除了可以看视频直播之外呢，每天还会有推送，就都是节目的主持人啊写的，就如果是有 新朋友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频率哈。我们频率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这个广播当中有很多节目。我是早间的节目《微微一笑》，7:30到9:30。那还有其他的节目，比如说我们节目我们还特别特别火，有叫《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的主持人叫做左小美，长得可萌可萌了，萌妹子。他们呢会跟大家聊一些二次元的事情，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关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可以找到相关的收听收看的信息。再比如说我们有个今晚有戏，今晚有戏就是几个台词功底特别好的主持人会经常邀请这个话剧的演员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围读剧本。这个如果是了解话剧行业的或者是表演行业的，就会知道围读剧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那就是在演出之前呢，演员会聚在一起围读，然后通过这一个真的面对面的去朗读这个剧本的这么一个动作，来熟悉台词，来熟悉情境，进入角色，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等等。反正我们频率是个特别好看的频率，大家记得点击关注哈。游泳学会了吗？陌上花发说了，说金庸的小说合起来，对，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这是一个金庸老师14部书的一个合集。他说陌上花发好烦呐，说金庸的小说合起来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首先要提问大家一个小知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指的是哪14部小说？大家可以分别依次的把这个14部小说咱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哈，因为金庸小说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如果大家知道哪14部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告诉我了。他说这个 K 罗琳的合集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利波特一、哈利波特二、哈利波特三，对不对？但他也说了，说这个现在国内旅行社呢已经有哈利波特的主题旅游线路了。对，如果特别喜欢这个哈利波特的朋友，可以跟随旅行社，走一个哈利波特的旅行线路。也谢谢随缘自省关注了主播，谢谢。关注之后呢，每天都可以跟你聊天了。还有谁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我来这个search一下。还有风爱我别走，风爱我别走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他会一直在，新好了也分享了，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刚才分享了一条苏八三八七三幺六三一零关注了主播，谢谢。刚才分享的是一条关于孩子的消息哈，接下来还是关于孩子的消息，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去讨论的消息。这条消息呢，是这样的，昆明大家都应该熟悉。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消息呢？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难题，在很多社区有这样的难题，那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高楼大厦、钢筋水泥的快时代。这个他们发现了社区之间有一个瓶颈，很多邻里之间根本不熟悉。你们跟邻居熟吗？反正我跟我邻居的确是挺不熟的，但是偶尔在电梯里碰见还是会打一个招呼，但是不熟到什么地步呢？我现在都觉得有点可怕。有一天先跟大家讲这个不熟的事儿哈。有一天早上，因为我是7:30的节目嘛，所以每一天我都会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下地下停车库，然后就开车来台里上班。我们在建国门，我从望京开过来还挺远的，你知道吧？所以每天早上出门特别特别早。有一天我就，哎，那天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毛骨悚然，觉得好害怕呀。我们家是就是坐电梯下了这个地下一层，然后有一个那种推拉门，你才能推门进去，然后能这个进地下停车库。什么关系呢？我下电梯的时候，然后刚好推开那个推拉门，进来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穿的衣服吧，然后是类似，就是那种竖条纹的衬衫，真的有点像病号服啊。我们虽然有点不礼貌哈，但是的确有点像。然后很瘦弱很瘦弱的一个姐姐，我没有见过她，所以我当时就是看了一眼，我也没有打招呼。然后等我就推开那个推拉门，我出那个推拉门，她进那个推拉门嘛，那个推拉门上有个玻璃，就是一个木头的门，中间有两块玻璃，你能够看到里头。我是非常无意识，非常无意识的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发现他立在门里，就是这么侧对着身子，然后就这么盯着我看。啊，就是那一瞬间我真的有吓到，因为一大早，你知道6点多我还没有睡醒，晕晕乎乎晕晕乎乎的。但是从这个小事件就可以看出跟我的邻居到底有多不熟了。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可能的确大多数是跟邻居不熟的，除非你经常碰到。那昆明呢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们通过儿童活动来拉近邻里关系，开展志愿宣传，打造和谐社区。现在这个昆明的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阳光社区辖区呢有29个小区，1.9万多住户，4万多居民。然后但是他们发现各忙各的，平时根本就不说话，很少有机会彼此认识。但是这种淡漠的邻里关系呢，这一年来已经开始慢慢的向好的方向发生转变了。从去年6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相关组织单位的推动之下呢，他们开始了开展这个儿童友好社区的试点活动。为了改变居民的邻里关系，在开展儿童服务工作的同时，社工站特意为等候孩子的家长们准备了一个交流区，添置了书籍呀、水机、还有纸杯、茶叶等物品。所以每次孩子们开展志愿活动的时候，家长们都可以坐下来看书、喝喝茶、聊聊天，慢慢的就开始渐渐的熟络起来，更愿意加入到孩子的志愿活动当中，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吗？因为我是真的觉得现在社区之间朋友还是挺冷漠的，我有时候是希望社区之间的人们可以稍微的熟识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今天开始，你在小区里面、在电梯里面碰到你的邻居的时候，点点头问个好，好不好？今天就祝大家这个国庆节快乐。我看到陌上花花说了，在直播间里说，现在很多自己带孩子的妈妈呢，建群自己聚集在一起互助帮忙哦，有的还在群里做生意，很火。通过孩子的确是建立父母之间联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通过宠物来进行社交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大家觉得呢？对吧？这个平时养狗养猫的朋友们下去遛狗的时候，主要是养狗，遛狗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交个朋友，等着狗狗交朋友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聊聊天，对不对？养猫的可能就不太指望社交了。来吧，我陌上花花，你要吓死我了。陌上花花说，网上有一个新闻，为了占停车位，女业主扮女鬼。我觉得我碰到的应该不是他，应该就是太瘦了，然后他可能也不认识我，所以他就回头打量我一下，觉得这个姑娘一大早的着急忙慌的跑什么呀，应该是这个样子。彼得洛夫小狼也来了，欢迎欢迎。还有这个永庸说，会了，我都看了你背面了，是什么意思啊？刚才在直播间里看到了，是吧？985魔力工厂，上次我的搭档特别讨厌，然后不经过我同意就直接拍我的照片，然后完全不给我修就发到群里。哎呀，男生啊，真的是啊。对，永庸说打麻将也可以结交，各种好方法哈。那咱们 Walter 蛋丸子也来了，欢迎欢迎。咱们先说大家一首歌曲吧，先送大家一首来自黑薄荷乐队的歌曲，休息一会儿，马上继续回来翻滚朋友圈，一会儿见。 这歌挺好听，我就是说走就走，听起来特别符合假期的心情。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还有这个双节这个长假的时候有没有安排出行计划呢？打算去哪儿呢？可以跟我进行分享了，好不好？那在翻滚朋友圈呢，最后跟大家聊一幅画吧。有一幅画特别特别的出名，我甚至觉得全世界不可能有人不知道它，对不对？蒙娜丽莎的微笑还好好看。但是最近出了这么一幅画，是跟画中这个人物跟蒙娜丽莎基本一模一样，极其相似，但是它是一幅半裸女肖像画。所以说现在开始鉴定了，这幅半裸版的蒙娜丽莎到底是不是达芬奇的作品呢？我们都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呢是意大利画家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传世之作，但是这个现在和蒙娜丽莎极为相似的这幅半裸女的肖像画，听说专家说哈，也可能是出自这名文艺复兴巨匠之手。难道达芬奇还画过半裸版的蒙娜丽莎吗？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哈。这幅半裸的肖像呢名为蒙娜万娜，听起来像蒙娜丽莎的双胞胎，叫蒙娜万娜，是一个炭笔的素描画，是1862年以来由康德博物馆收藏的，应该是法国以北的一个博物馆，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以北的圣第一城堡。它珍藏了大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过去几周呢，来自卢浮宫的十多名专家对于蒙娜万娜这么一幅作品进行了鉴定。那康德博物馆的馆长马蒂厄德尔迪克说，长达一个多月的这个鉴定啊，发现这幅画作呢至少有一部分是出自达芬奇之手的。画中的这个人物手部和身体几乎与蒙娜丽莎如出一辙，也就是说这幅画呢至少有一部分真的是达芬奇大师画的。那此外呢，这一幅蒙娜万娜的尺寸几乎是和蒙娜丽莎是相同的，那钉在肖像周围的小孔意味着它可能在油画布上被勾勒了这个轮廓线条。这个专家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人物的脸部和手部的刻画技艺高超，并非一幅苍白的复制品。德尔迪克说，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它是为某幅油画而创作的先期作品，所以他们的猜测可能就是蒙娜万娜这幅作品和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其实是起源于同一幅作品的啊，就是他们是在创作某幅油画的时候可能开始先画了一个草稿，然后最后弄成了蒙娜万娜，应该是这样一个猜测哈。卢浮宫文物的保护专家布鲁诺莫坦说，这幅蒙娜万娜呢创作于16世纪初，也就是达芬奇生活的时代，这个年代呢刚好是吻合的，而且品质极高，只是要确定这幅作品是否出自达芬奇之手，他们仍需谨慎。画作的顶端靠近头部的细线是惯用右手的画家画的，他们通过这个对头部线条的判断哈，发现这个是右手画的，而且应该是就是常用的这个右撇子做出来的画作的一个表现的形式。但是呢达芬奇是用左手作画的，所以说进一步呢还需要花些时间去进行更加彻底的更加全面的鉴定。莫坦说，他希望能够在2年之内，即2019年判定这幅画的出处。到时候呢，圣第一城堡将会举行展览，纪念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等到2019年的时候，达芬奇就要逝世500周年了。根据很多媒体的这个报道和数据哈，蒙娜万娜并非只有这一幅，全球眼下有大约20幅蒙娜丽莎的裸体版本，但是多数因为难以鉴定年代而未能确认真伪。这一幅之所以会掀起一些讨论呢，是因为的确卢浮宫的专家们都说了，这个年代呢是刚刚好和达芬奇生活的年代相吻合的，真的有可能是他的作品。不知道大家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听了一些细节，凭你的直觉判断，你们觉得有可能是达芬奇的真作吗？也谢谢这个独角戏在直播间里给我们送了同城花灯，还有如是我闻绝照为主播送了同城花灯哈。那请问如是我闻这个同学，你点关注了吗？ 没点关注的话抓紧时间点关注哈。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请点击关注，每天早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你发推送了。陌上花发说了，说蒙娜丽莎早就被玩坏了，达利还给她加过小胡子，还真的是，就达利也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画家，给她加过小胡子。其实咱们有很多表情包也是蒙娜丽莎的，对不对？咱们在这个微信里面你们可能也看过一个那个传播的非常广的小视频，就是蒙娜丽莎一直在动的一个小视频，里面就用到了达利给他画小胡子的那张照片和这样一个图片。那好，这就是今天以上这个翻滚朋友圈的全部内容。待会儿回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在旅行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呢，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好多歌曲。也谢谢执念关注了主播，这里是微微一笑，先送大家一首，咱们把刚才那首歌再听一遍吧，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说走就走听起来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听，来自黑薄荷乐队的与我同行，一会儿见。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 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那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哈，是旅行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曲呢？首先说到旅行这件事情，还是要问一下大家，这个长假来了8天的时间，大家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吗？我反正是没有。就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我这些首先今天明天我得播2天一，一早上陪大家聊天。大家如果想来跟我聊天的话呢，有很多方式。如果一直想听我说话 ，FM98.2或者是 AM927。那如果你有时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进行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记清楚啊，982魔力工厂。大家有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个关注，我们会经常推送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可以给你的这个生活增加一点小小的情趣。那如果大家可以跟我进行互动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上面发文字或者是图片都可以。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主播了，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现在就去查看一下有什么朋友在直播间跟我进行互动了哈。那继续说回今天的话题，旅行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曲呢？其实说到这个旅行，大家在旅行的时候会喜欢听谁的歌呢？也可以跟我进行聊一下。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旅行歌曲的话题，我们会跟大家推荐10位歌手哈。我看到了一个这个推送，说旅行的时候最适合听的歌曲，你听过几首呢？首先第一位推荐的是汪峰。汪峰， 不得不说，就是大叔是吧？嗯，特别有梦想。你有梦想吗？啊，他是一个特别有蛊惑力的声音，声音的那个感觉，现场听了的话呢，可能就会特别能了解那种这种吸引力。前一阵儿好像在北京刚刚办了汪峰的演唱会，那天晚上也是朋友圈全部在刷屏啊，我去看汪峰的演唱会了。如果你的生活正不如意，有人说你就来一次辞职旅行，尽情的听汪峰的歌，可以达到很多强烈的共鸣，高昂的情绪会让你甩开一切，放开一切去旅行。推荐的歌曲有什么呢？有存在，有怒放的生命，还有勇敢的心。推荐的理由是如果你想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者是勇敢的前行挣脱牢笼，就需要一次勇敢的出行。这是一个非常文艺的说法哈。我跟大家讲讲我听汪峰的歌曲旅行的经历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汪峰的歌，你最喜欢听的汪峰的歌是哪首歌？其实我对汪大叔没有那么感冒啊，个人意见哈，因为我喜欢那种比较文艺的，待会儿我会推荐几个文艺的这样的歌手。但是有一首歌，哎，什么歌，那歌叫什么来着啊？当我想你的时候，那首歌我特别特别喜欢听，而且那首给我的这个影响还挺深的。我记得是2020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失恋，你们知道吗？有一回失恋，然后失恋的时候去旅行，就为了疗伤，去的是西藏。在去这个自驾去西藏的路上，就听了好多好多歌。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样的经验哈，就是失恋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歌，而且失恋的时候听歌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就只要它是情歌，你听哪首哪首准。你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甚至觉得这写的就是你自己的故事啊，就是所有的情歌都觉得写的特别的能够戳中你的心里的那些小心思，然后瞬间就绷住了，就泪奔了啊！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然后当时我是在这个自驾去西藏的路上，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就是听《当我想你的时候》里面有句歌词，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听着听着，然后再看着西藏那些就是特别美的风景，特别特别，对吧？这种大川大河的，然后特别开阔的地势，看着离你很近的天空，然后看着整个这个情境，然后你又在行进过程当中，而且就是自驾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和你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感觉都不一样，就那一瞬间好像突然间心情好了许多。所以汪峰的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是给了我很重要的精神支持的，也就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歌手的，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很适合听。大家如果没有听过汪峰的歌，也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分享哈。那第二位推荐的歌手是谁呢？李健啊，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李健的歌通常情况下会比较安静，大家都知道需要大家在这个很安静的时候听。其实有些词意比较高昂的歌曲被他唱出来之后呢，也别有一番滋味。比如说如果你在其实这不是李健的歌对吧，那是他翻唱的歌曲《贝加尔湖》。如果你在贝加尔湖畔听《贝加尔湖》的话，肯定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而且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可能通常还蛮喜欢李健这种类型的，就是李健文文艺艺的这种感觉，然后暖男的长相，又是理工科男生，有执着，又觉得很聪明，然后还是挺适合女生去有一个这个幻想的空间。他的推荐歌曲有《向往》《依然在路上》还有《风吹麦浪》。《风吹麦浪》我的印象很深刻哈，《风吹麦浪》有一年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我印象好像是娘娘唱过，你们记得吗？孙俪好像在春晚上唱过《风吹麦浪》，金黄色那个舞台布景是不是和李健合唱的呀？好像是。而且我最近在追这个娘娘的戏《那年花开月正圆》，太虐了，我很悲伤。昨天晚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有没有在追剧的小伙伴，然后有没有看昨天晚上那更新的两集的那个新戏啊？哎，你们知道，哎，太虐了，真的没法说。但是李健呢，的确适合安静的旅途，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听安静的歌曲。那接下来推荐的这位歌手是位女歌手，大家可能能猜测得到哈，叫做陈绮贞。如果我第一次听陈绮贞的歌曲的时候就被她的声音迷到了，有很多女生在失恋分手之后的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听陈绮贞的歌曲。 而且属于一边流泪一边回味的。他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叫做《旅行的意义》，咱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旅行的意义》这首歌的歌词好不好？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因为我唱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歌词，顺便跟你推荐一下哈，我们有一个为你读歌这样的一个板块，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歌曲读出来之后和你真的去听的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旅行的意义歌词，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熟记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如果读的话好像不唱好听，对吧？这样吧，既然是旅行适合听的歌曲，要给大家推出一位重磅的歌手了，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许巍。在这个许巍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也谢谢954周末分享了主播有一种爱叫做分享，谢谢谢谢。那许巍大家肯定有很多非常熟悉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蓝莲花是我小时候听的一首歌，就觉得这个也谢谢养帆分享了我们哈，我看到了你在分享，所以这个跟你打个招呼。许巍小的时候听的最早的是蓝莲花，而且我觉得提到许巍是旅行的时候不得不听的一首歌曲，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还有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还有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会不会非常熟悉呢？就我真的没法唱，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想唱，但是许巍的歌是男生的歌，女生很难唱，而且我本来唱歌就跑调，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还给大家放一首这个许巍的歌曲吧，咱们来共同回忆一下音乐如诗，旅行如诗，在旅行的道路上面许巍是怎么陪伴咱们的呢？有一句非常火的鸡汤叫做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咱们就放一首许巍的少年，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旅行的时候大家适合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少年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 少年站在九月下 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那理想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那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旅行的时候最适合听什么歌曲这样的话题哈。刚才聊的这个许巍的确是旅行的时候特别适合听的一位歌手。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发布这些我看到的榜单啊、特别适合在旅行的时候背一首他们的歌曲。其实我记得当时我去旅行有一次自驾的时候，就刚才说的那次去西藏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车队，然后车队呢每个人都会准备一个 U 盘。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太，可能是因为怕信号不好，不太能在线听歌，所以当时准备的是 U 盘这样的模式，或者是刻盘，因为 U 盘能够容纳的量比较多，我们当时就选择了 U 盘嘛。然后后来就发现每个人在旅行的时候听的歌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一个车队，然后那个车队可能大概拥有9辆车，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熟悉一些，队伍之间彼此都可以变成朋友，就变成那种每天是轮班制的那种倒车。比如说我今天司机是固定的，因为可能在西藏路不是特别好开，就得很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然后才能够当那个真的在路途当中的驾驶员，所以9辆车的司机基本是固定的。那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呢，就直接这个轮车。比如说我今天是1号车，我就跟着1号车走，然后我明天是2号车，我就跟着2号车，后天我就3号车，然后依次轮类推。你就会发现不同的驾驶员在旅行的时候啊，听的歌完全不一样。有的就是纯许巍啊，所有都是许巍的歌曲；有的就是纯戏曲啊，各地的什么黄梅戏啊、评戏啊，就是一直翻转听不完。有的就喜欢听这种交响乐，然后各种这种歌剧啊，特别西方的这种音乐的类型。所以说在旅行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充分的表现出一个人不同的性格。那不知道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这个在看视频直播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哪种类型呢？你们在听歌的时候，在旅行的时候听的是哪种歌曲呢？啊，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下一位歌手是宋冬野，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哈。这个因为一首《董小姐》，还有另外一首《斑马斑马》啊，为大家所熟知。《董小姐》有句歌词印象特别深刻， 爱上一匹野马，但我的家里没有草原，是吧？宋冬野呢是在西安城啊、曾经唱民谣的一个歌手，大家可能会喜欢的话呢，也会这个继续听他的歌曲哈。那咱们听下一首这个歌手，下一位歌手是我特别喜欢的了，这个简直没法了，我就喜欢的、不行不行不行的，郝云，有人喜欢他吗？我觉得可能喜欢郝云的会比较小众，郝云是谁大家都不太清楚，很多朋友不太认识，我发现了，他的歌呢，反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后来他也是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唱了一首群发的《我不回》，在那之后就觉得哎，这个歌手挺有意思的，他不太是那种女生通常喜欢的暖男的那种感觉，他其实特别爷们儿啊，就是透着那种骨子里的魂不吝的感觉。然后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啊，叫活着啊，活着这首歌我比较会唱，要不然我给大家唱两句这一个人怪不好意思的，就有没有人同意听两句呢？我先看看直播间里大家在说什么哈，大家都是一直在这个分享，谢谢风海我别走，一直在送礼物还说了珊珊今天好孤单，珊珊今天真的很孤单。然后待会儿这个我会去看农业展览馆看那个 CIGE 的演出，大家如果在北京的话有时间呢可以去 CIGE 现场来偶遇一下哈就不要老是在节目上跟我聊天了，可以在这个线下跟我聊聊天。也谢谢曹荣梅关注了主播，这里是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跟大家聊天，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来这个直播间里跟我聊天顺便点一下关注哈，然后我会特别希望你们关注我954周末给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说可爱、好声音、幽默，怎么没有漂亮呢？主标签里难道没有漂亮这两个字吗？也谢谢954一直在送这个小礼物，还有主持人养帆、潜水的大白，然后都一直在捧场，谢谢谢谢。哎，刚才说到哪了啊？说那个郝云的歌，郝云的歌那首《活着》，我为什么喜欢呢？不对，我不是喜欢《活着》啊，《活着》我也很喜欢，我喜欢的是另外一首《结了》。结婚的结，然后就是结了婚的意思，我给大家稍微听一下哈，我用我的这个手机给大家放一下，然后给大家唱两句，哈哈哈，怪不好意思的。因为这首歌它你们听了就知道了，就是如果你因为我叫珊珊嘛，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哎，这首歌跟珊珊有关系，虽然不是跟我有关吧，但是的确跟一个叫珊珊的有关系。因为他的歌词是什么呢？我的兄弟就要结婚啦，再也不能胡来啦。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个他，放心，还有我们呐。我的姑娘就要结婚啦，再也不能胡来啦。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个他，放心，他早把你忘啦。就首先是这种特别调侃的特别有趣，然后最后是什么呢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可以懒得像头猪，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挣钱是首要任务，其实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胡来啦。如果那位姑娘你看上我，偷偷给我打电话，如果哪位姑娘你看上我，偷偷给我打电话，记住了，13910733521，13910733571，珊珊我爱你。也就是说，郝云写过一首歌，歌词的最后一句是珊珊我爱你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巧合。我本来就很喜欢一位歌手，后来才发现哎，他有一首歌有这个跟我一样的名字，说明他曾经爱过一个叫做珊珊的姑娘，从此之后我就更爱他了。以后呢会在节目里面经常给他放这个郝云的歌哈。郝云还有一些歌曲大家可能会更加熟悉一些，活着，还有在大去大理、生日不快乐、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有印象吗？如果大家想去旅行的话呢，不妨下两首这个郝云的歌曲吧。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歌手好了，叫做嘎啦乐队，它其实是一个乐队。然后我最开始听到那个嘎啦乐队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因为旅行的时候，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小朋友播给我听的。这个年轻的小朋友播给我听，我后来发现这个歌词是什么呀， 他那个在唱歌的时候会唱到一些词儿，什么什么什么 banana， 就是英文的 banana， 但是他用特别有趣的一种那个方式去念出来。后来我就去找那个乐队，后来发现他就是这种风格，嗯，特别的独特。很多朋友在这个提到嘎啦乐队之后呢，或听了他的歌曲之后，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会觉得哎啊、很有特色，很喜欢他。推荐的歌曲有这个《追梦赤子心》，还有《Young for You》。推荐理由没什么特别多的理由，咱们刚才除了说了他的这个风格很独特之外呢，还有一句歌词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哈，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歌手了。歌词：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啊。也会有一些其实很正能量很激励人心的歌词。那现在呢，给大家送一首 Young for You，可以在听完这首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跟珊珊一起聊旅行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曲，旅行的时候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一首央风友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见。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 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要再次提醒大家好，我们节目呢有很多这个可以互动的方式，如果你想收听节目的话呢， FM 98.2或者是 AM 927就可以了，或者在很多这个音频软件上面呢去搜索我们的节目，叫做微微一笑。那另外呢，如果你想收看节目的话，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而且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的酷炫啊。如果想看到这个主播，或者是想看到直播间的情况的话呢，有几种收看的方式了。第一种呢是打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打开微信添加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并且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呢可以发图片发文字等等跟我们进行互动，而且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还会每天推送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希望也可以成为你这个获取信息的一个来源。那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也可以跟我聊天。我看到了哈，现在这个主持人两番还有954周末一直在轮番的送这个同城花灯，就好像哎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特别和谐，都一直在盖楼，谢谢你们。包括栾一点儿还有执念，然后一直在陪伴着我。如果大家这个觉得这个节目还挺好的，每天早上愿意陪我聊聊天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好不好，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关注之后呢，就可以不错过我们每一天的节目了。每天早上的话就可以自动发推送。当然了，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那今天 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旅行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曲呢？其实也不限于旅行，就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可是咱们一起来聊聊旅行的这件事情吧。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包括这个一些小事儿哈，没有安排成旅行，所以这个十一觉得特别特别的遗憾。我就在北京安排了很多的活动，然后看到了潜水的大白，还有牛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也送了小礼物。而且我之所以没有安排成这个旅行的计划呢，是因为本来就是以为我要工作，你知道吗？没想到我可以放两天假，我就没有这个没有提前安排。然后如果再想临近安排的时候，发现特别特别特别的贵，我觉得有点舍不得，所以就算了吧。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临时放的假，但是他特别的酷，他就直接去美国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玩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吧，就是临时订实在是太贵了。他觉得一个就是这种正常的那种假日酒店，然后一天晚上可能都要三四千块钱，觉得特别心疼。的确是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啊，去旅行花费会高一些，但是很多朋友没有假期嘛，没有办法，所以要提前准备会比较好一些啊。谢谢九五四周末，你才刚刚关注我是吗？我服了你了，都这么久了才刚刚关注。然后我昨天问他，我说那是玩的好吗？他说还行吧。他们租了个车在美国自驾，在美国的66号公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我知道66号公路特别的有名，对吧？是美国就是最美的一条自驾的公路。他说他在公路上面车没有了，我说那怎么办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车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他说他们打了那个租车公司的救援电话，显示的是那个油箱显示只能跑10公里了。开车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哈，就尽量不要在那个油箱显示到底的时候才去加油，然后对车好像不太好，是吧？但那个车显示只能跑10公里了，他们就本来停在了那儿，但是路过了一个大姐跟他说 If I were you, I will try。就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努力的试一试。于是他们就不开空调然后也不敢变速度，一直维持着20迈的速度，然后甚至不敢开转向灯，用那个显示只能开10公里的油，就这样跟蜗牛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爬，也不能熄火啊，不能停，就好不容易找到了40公里以外的一个加油站，算是平安的度过了这个在高速路上只剩下10公里油的一个险境吧。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其实说起旅行呢，环球旅行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哈。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邀请了一位摩铁集团的一个编辑，他送了我一本书，也是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聊过的一本书，那本书是毕淑敏老师的书，那本书就是他去环游世界之后回来写的一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那说到环游世界，我曾经知道一个插画师的确很酷，这个插画师呢环游世界80天，他只靠什么呢？只靠一个这个地图软件，还有一本小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插画师的故事吧。其实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只是这个故事跟我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想跟大家再找出来分享一下。这个插画师是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插画师，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像《环游世界80天》里的主人公一样去周游世界。故事当中呢，环游世界80天的这个主人公跟别人打赌，用2万英镑押注，说自己将用80天的时间从伦敦出发去纽约，再一路穿过美国到达这个亚洲，最后返回伦敦完成一趟环球之旅，这是他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插画师也按照这个主人公的路线去周游世界了，而且呢他还确切的说，他去周游世界是怎么周游世界的呢？是在家里周游世界的，确切的说就是用那个地图软件有一个地图软件是可以有这个虚拟的景色，你们知道吧？就是去了在那儿看可以看到那个街景的效果，然后直接就能看到当地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插画师在家里就按照环游世界80天的主人公的一些计划，用街景功能造访了这个主人公曾经去到过的40个地方，包括哪里呢？包括巴黎北站，包括纽约的布鲁姆街，包括奥马哈的一个博物馆。然后他根据每个地点的这个街景图创作了一个环游世界80天的明信片系列 就人家还真画出来了。因为我当时是被这幅这个明信片系列吸引了哈，就是他的那个画风很简单，就是很多插画师其实画的画是非常好看的。这个插画师先用铅笔手绘草图，然后将其扫描进电脑，再用咱们熟悉的这个 PS Photoshop 上色加工。在颜色的处理上呢，他用了较为中世纪的这个复古的色彩，以贴近故事主人公生活的1873年。看着这些明信片，他说了，我自己都有点相信我真的去了这些地方了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插画师哈。其实说到环游世界，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梦想，我们可能只能一点一点的去做，先从自己最喜欢旅行的地方开始。我曾经想过说，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该怎么实现呢？应该从哪儿开始旅行呢？有个朋友曾经跟我分享过这么一个他的思路哈，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他说应该先去那些最美的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一些这个风险指数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等先看过了那些安全的地方，然后自己觉得哎呦可能此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遗憾了，就剩这些地方没有看了再去是不是一个很保守的思路呢？大家打算怎么样去旅行？最想去的，如果有时间，下一个旅行的地点是哪儿呢？可以跟我进行一下分享了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旅行，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哈，一定要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刚才不跟大家说我是在大学研究生2013年的时候自驾去的西藏吗？我们去西藏的时候有20多个人，其中有一对情侣，那对情侣就是在那趟去西藏的路途过程当中求婚的。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姐姐，那个女主角本来高反特别严重，就是全程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发烧，根本不能够正常的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在这个策划求婚的时候觉得还很替她担心。那个男主角呢是一个电影导演，然后很喜欢音乐，会写歌。后来我们就在一座山，唐古拉山，就是青藏线出青藏线的那个出口的那座山。我记得那个山的崖口的海拔是5231米，谐音就是我爱上你，所以这个男主角就写了一首歌叫做我爱上你。这还是我给他提的小意见，我说你写首歌吧，歌名叫做我爱上你，是一个谐音，他觉得很好，然后他用他的这个音乐才华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在那个上青藏线之前，在一个小县城里面，我们还瞒着女主角去县城里面去订鲜花，然后去买蛋糕，主要是买鲜花的过程非常的困难，因为你知道在西藏可能鲜花没有那么好买。我们去了宾馆附近的当地的一个市场，然后找了很久才找到卖鲜花的这个店铺，而且鲜花其实可能就质量没有那么好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去全城找，最终找到了一个还很大的那个鲜花商店，然后订了一大捧玫瑰，而且我们把它放在了一辆车里，放在车里之后呢还不能让它看见，就如果它想靠近这辆车的时候，我就得赶快跑出去，然后用各种很自然的手段把它拉走，假装要跟它聊天，找它有事儿，千万不能让它看见车里全堆的是鲜花，因为那是要给它的惊喜。而且我们在车上一直在用丝带啊绑花，然后做一些小的那种设计。到了垭口的时候我们终于停车了，停车本来很担心，他一到那个就是你到垭口的时候是翻山越岭嘛，很多这个有高反的朋友，其实在比较海拔低的时候状况都还比较好，在吸着氧气，但是海拔一旦升高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反应和症状。到了垭口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会出现问题，但是幸亏没有。然后在我们都打算，因为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去做一个媒体的活动，当然我是出境记者去报道这个整场的穿越藏区的活动。然后我们报道完之后，大家也合完影了，也参观完了，我们假装要离开，然后这个时候准备要上车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走在他后面，然后下跪，然后给他唱歌。而且因为我们是媒体，所以我们全程记录了下来，拍成了小视频在那里。然后他跟他求婚，然后他答应了，他们现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对情侣。这是我在那次旅行过程当中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所以我想旅行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可能并不是 这个旅行过程当中看过了哪些美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影响，而是跟谁一起去旅行，这些人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你最印象深刻的旅行故事。你看到了，宾利十足为主播送了同城的花灯，而且宾利十足还跟我打了招呼，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也祝你这个中秋快乐，国庆快乐。这里是微微一笑，既然刚才聊到了这么温情的故事，咱们送大家一首我们吧，希望你和他，我和我的他，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快快乐乐的去周游世界，去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 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首先要谢谢风影哈，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的确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每天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陪我聊一会儿，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啊！今天是这个节目的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请求各位，如果已经听我嘚不嘚了一早上了啊，千万给个面子，点击关注好不好？谢谢各位 员哈，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主播间里进行直播的全部的情况了，也可以发图片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啦，如果这个还在北京时间你知道的话，可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情况。其实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有很多朋友已经出去玩耍了，可能很多在听我聊天的这个朋友啊，是更多的是选择在家休息，跟我一样。那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以后计划出行的话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也谢谢微笑离开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谢谢。对这个旅行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提示的攻略哈，说这个国庆节，别管是不是国庆节了，长假的时候去旅行，这八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哪八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这个以这个非常贴心的姿态跟大家分享一下旅行之前千万要注意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你要约一个步伐一致的朋友。很多朋友可能有共鸣，就是去哪儿旅行没有那么重要，跟谁一起去旅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也经常听别人说，说这个旅行啊才是检验情侣的真标准。恋人结婚之前呢，一定要一起去旅行一次。如果共同旅行回来还能在一起，那就意味着他们三观一致，就可以结为人生伴侣了。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呢？那至少在我看来，因为旅行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坐什么交通工具啊，是坐飞机呀，还是坐火车呀，还是搭车呀，我们住在哪里呀，是住这个高端的酒店啊，还是住特色的民宿啊，还是连锁的经济型的酒店呢？再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呢，我们是吃这个以往的口味去找，比如说去国外的时候找当地的中餐厅呢，还是吃当地的特色小吃呢？这些小事呢，其实都会成为影响旅行愉悦度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说，如果说旅行真的可以考验朋友们合不合得来，三观是否一致，我觉得还挺说得通的。你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们几个闺蜜一起去旅行，四五个人吧，然后我就觉得其中有一个跟我关系真的一直好，而且我觉得的确是三观特别一致，就我们俩都属于旅行的时候精力特别旺盛的那种人，就觉得既然来了千万不要错过嘛，对不对？咱们去看看这个吧，走啊，咱们去看看那个吧，走啊，说走就走。然后另外一个闺蜜呢，虽然感情也很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可能会体现出生活方式的不一样了。比如说我想去看看什么，她就会说我不去，我要在家休息啊，我不去，我要躺着哦，你们睡得太晚了，等等等等。你会通过这些会觉得幸亏不是两口子，你知道吗？不能一起过日子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旅行的时候可以去判断一下这个人是否可以成为你的伴侣呢？第一条，找一个步伐一致的朋友才能有一个完美的旅行。第二个，查好攻略再出发。就是很多人虽然说一味的参考别人的攻略，缺少了旅行当中不期而遇的小惊喜，但是呢，很多人还是觉得，既然想在有限的时间玩更多的地方，还是要查好攻略。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婺源看红叶，你至少要知道几月份枫叶最红吧，对吧？哪个村子的秋色最美，对吧？什么时候游客最少，交通住宿哪里最方便，等等等等。最好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去，那就变成人在囧途那部电影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把握一个度哈，就你不能完全的查好，完全查好的确会少一些惊喜。所以说第三点就非常重要了，那就是你的行程不要安排的特别的紧张。你可以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提前的准备，但是不要把它安排的特别的紧凑，既可以保证一些该看的都看到了，又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想休息也好，不想休息的话去邂逅一些美丽的惊喜。那第三点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备足钱，这是这篇文章提醒大家的话，可是我好像没有这么多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很多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已经不带现金了。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碰到了一对中国的夫妇，然后那个时候我身上就特别缺现金，我基本上就已经没有现金了。我就跟他们说能不能微信跟你们这个取点现金啊，特别 nice， 直接就给了我一些日元，然后我用微信转账给他们，付了这个人民币，也是很方便。然后很想提醒大家的一点呢，就是行李不要塞太满。跟大家分享小王子的语录哈，说能快乐旅行的一定是轻装旅行的人。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去看世界的，不是去过日子的。咱们开始啊，不用带那么多行李，代购这个基本的衣服，代购一些基本的这些证件啊什么的就可以了。这样这个行李不太多的时候，旅行的回来的时候呢，还能帮大家带一些小礼物。这也是提醒大家一些这个旅行过程当中的小 tips。可以希望大家下次准备旅行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进行思考了。也谢谢在直播间当中微笑离开，还有主持人养帆以及954风影一直在帮我们咱们这个刷热度哈，一直在送小礼物，谢谢你们。那继续说回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旅行的时候最适合听的歌曲是什么呢？有一些歌的确是你去这些地点的时候简直不能够错过。如果去西藏，我今天已经聊了很多次去西藏的旅行经历了，你可以去听坐上火车去拉萨是吧，单车带我去西藏等等等等。包括有些歌曲是通用型的歌曲，带着梦想去旅行，我相信，还有最初的梦想，午后的旅行，夜空中最亮的星，都是非常适合在路途当中听的歌。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哈，但是最后我想说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而且是我如果是有很长的时间想听听歌的话一定会听他的歌，那就是李宗盛。李宗盛大哥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们用自己的人生阅历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你可以在听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哦，人生原来是这个样子那种感觉。包括其实他在旅途过程当中也写了一些歌曲，比如说李宗盛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鬼迷心窍》。大家知道《鬼迷心窍》李宗盛大哥是怎么写出来的吗？李宗盛老师是这样的，我后来看过一篇文章是讲这个李宗盛所有的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其中《鬼迷心窍》是他在飞机上在航班上碰到了一位空姐，他觉得那个空姐特别的可爱，有种鬼迷心窍的感觉，回来之后就创作出了这么一首歌曲。很多歌曲像李宗盛大哥的，比如说一首歌叫什么来着，歌词叫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等等等等，他的很多歌词都是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咱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会好好的准备一下，看看李宗盛大哥都写过什么样的歌，都唱过什么样的歌曲。咱们定一天日子吧哈，定10月8号，10月8号的时候跟大家好好的盘点一下宗盛大哥的歌曲。同样喜欢李宗盛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了。那包括李宗盛大哥这个乐坛老大哥组织的乐队纵贯线，有很多歌曲也是很适合听的，也希望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听。最后呢，祝愿大家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双假快乐，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在直播间当中跟我进行互动的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明天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曲，既然聊的是旅行，送大家一首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一生的冒险。明天再见，我是珊珊，拜拜。